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好，欢迎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好啦，今日呢就如果你而家听呢应该是年初五、是吧，年初五，咁啊新年快乐啊，恭祝大家身体健康，最紧要是身体健康，因为你听到我把声呢已经个鼻就蒙咗啦，咁啊因为可能食得啲糕点太多啦，又食到滞咗啦，咁正话呢提我哋年初五嗰位边位呢、就係忍者啦，忍者。 Hello， 大家好，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係啦，最紧要身体健康，乜都假係咪，有身体健康先可以发财，唔係发财就攞去睇医生啦。好啦， 好似我咁啦。 我哋两个都呢、這个农历年都 不健康的农历年， 不健康的农历年。咁好啦，咁希望嚟年大家咧就即系样样顺利啦，样样顺境啦。咁咁啊嗱，农历年咧，圆网台咧就有部分节目咧都会系休假嘅。咁啊，但系 MJ 13咧就一定唔休得假，因为知道大家有啲人可能好似我哋嘅谂法啊，过年啊好闷嘅。 系啊，冇嘢听喺屋企好闷噶嘛。 咪系咯，咁啊最紧要即、就、系、是。啊、有啲人係星期一都未返工㗎嘛。 係啊，我未返工㗎。 咪係囉，咁所以铺头又未开呀，即係都多咗啲铺头开㗎啦，咁但係多数都、都闷闷地嘅感觉，咁所以有个 MJ13 陪呀大家呢都好啲嘅咁。好啦，咁今日呢就过年啦，咁搵咗忍者上嚟啦，咁啲听众第一件事会諗嘅。大吉利 是。大吉利是。真系惨啊！我真系唔知点解喺边度出现嘅时候，啲人都话大家利是，唔使见到你。 农历年你揾灵异学会嚟咁啊，大家利是咁唔会嘅。嗱，我哋好识做嘅。咁农历年阿忍者话嗱，我哋上到嚟，梗系唔会讲啲咁恐怖嘅嘢噶啦。 系啊， 况且 MJ 13咧 ，so far 都唔会系讲咩鬼故啊咁样噶啦。咁我就本来我揾忍者，我话喂嗱。我哋就嚟有 season break 噶啦，咁、我又好想即系灵异学会上到嚟一次啦，咁咁忍者话好，我哋不如今次我哋讲一啲叫做咩啊传统啊，系咪？ 传统或者一啲不知名嘅动物啦、 啊，古代生物啦、 古代生物啦、 啊，咁样咧、就唔系嗱，点解我就会问啦？啲听众又话，咦，你灵异学会唔系一定系讲神，即系讲鬼嘅咩？咁样 鬼魔 系啦，灵异嘢嘅咧，咁咁啊，忍者正话咧就俾咗一个好好嘅解释俾我，咁、你解释下啦。吓、 又宣传下我哋嘅学会啦。咁其实香港灵异学会咧，睇翻我哋嘅会纲咧，当初我哋成立呢个学会已经讲清楚，我哋灵异学会咧就唔系单一去研究一个单一主题，或者我哋简单啲嚟讲，我哋唔系研究鬼呢样嘢嘅。 系 嗱，因为咧我相信在听紧节目嘅听众，又或者呢个世界上面任何一个人都好啦、其实基本上都冇一个好充分嘅理据去定位一啲嘢叫做鬼嘅。 系 咁，我哋只可以话咧，我哋有一啲嘅证据，又或者一啲资料显示咧，我哋除咗我哋一贯熟悉嘅一啲嘅生命模式，又或者我哋已经知道嘅一啲嘅生命体之外咧、其实仲有唔同嘅生命模式同埋生命体嘅。咁、所以咧，嗰啲嘅生命模式同生命体，如果佢有主体思想嘅，即系佢有意识嘅，我哋都会去研究佢。咁所以我哋当初我哋改个学会嘅名咧，就叫做灵异学会嘅原因就话，我哋研究一啲同我哋生存模式有异，但系亦都有灵性嘅一啲嘅生命体咧，都会系我哋研究嘅对象。咁、所以如果你话通俗嚟讲，咁当然鬼会系我哋其中一个研究嘅范畴啦。咁但系亦都去睇翻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譬如神、啊 嗯、 又或者我们讲的一些精灵、啊、又或者一些妖怪、啊、又或者我们、今集可能会提到的一些奇怪的一些 生命体，又或者一些动物、嗯、又或者一些吉祥兽等等的东西，其实都会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嗯、 再加上呢，其实近年呢都听很多一啲嘅灵异传闻啦，咁、一啲嘅灵异个案咧，其实佢哋亦都会见到，未必系一个可能真系我哋喺睇鬼片，又或者我哋听故事成日听到嘅一啲鬼嘅形象啊、 嗯， 可能系有一啲系好奇怪嘅一啲嘅动物，又或者一啲不知名嘅怪兽啊，又或者一啲动物嘅爪啊等等嘅嘢，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我哋。喺我确实喺我哋呢个世界入边有人接触过嘅嘢，咁、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咧，咁我哋个学会嘅研究咧，亦都可以研究埋呢个范畴嘅唔同嘅生命体咁样咯。 即系举例，即系具体啲去讲，譬如我哋而家，我哋科学证实到嘅所有嘅生物都系要呼吸啦，要饮食啦， 系啦， 有实体噶啦，系咪？即系或者你会睇到佢噶啦，即使佢可能好微细，你搵烟微镜都睇到啦，佢会。我哋嘅生物嘅概念就係会呼吸、会食、会排泄、 会繁殖嘅。 会繁殖嘅。咁就係我哋现有科学可以证实到嘅一种生物啦，叫做生物啦。咁但係你就讲緊嗰啲可能係、未必有实体嘅。 係啦，冇实体嘅。 或者可能唔係咁嘅形式呼吸嘅。或者唔係咁嘅形式生存喺呢、這个我哋而家呢个空间、甚至乎可能唔係喺呢个空间入面生存、但係係有思想係会有意识嘅一啲生物啦、我哋叫做係咪、 係啦。嗱呢、這个呢我再补充多少少啊，咁譬如咁你话咁、你会唔会研究外星人啊，又或者係、其他譬如 UFO 啊等等嘅嘢呢，咁呢一个呢我哋就会排除嘅。因为亦啲相关，我觉得相关嘅研究其实香港亦都有好多嘅专家又或者唔同嘅学会去研究緊。咁、我哋呢淨係会去研究我哋依家生存紧嘅地球，我哋喺呢个地球入边，我哋嘅唔知道嘅生命体，如果嗱，譬如简单啲讲句，如果第时我哋真系有证据显示外星人 系 喺地球入边同我哋生活紧嘅， 系 咁嗰个咧就会系我哋嘅研究范畴啦。咁、但系如果喺个大气层以外，即系好远嘅地方生活紧嘅一啲嘅朋友咧，咁唔好意思，我哋未有呢个能力去研究咁远嘅地方。 okay. 我哋先去了解咗我哋依家我哋认知嘅呢个世界，又或者 周围嘅 系啦，我哋熟悉嘅环境先，然后我哋远啲嘅地方，我哋就交俾其他嘅专家去研究咁样。 好，好解释得好清楚啦。咁所以点解今日年初五都会有灵异学会上嚟咧？今日我哋咧就会讨论一样。大家可能成日咧，基本上你拿起张银纸咧，有阵时都会见到噶，即系啲旧少少嘅银纸咧，你都会见到嘅呢啲生物嘅。 系呢只生物，其实呢个生物咧，我又唔开始唔讲嗰只生物名住。 系， 咁就等大家听众去估下。其实咧有一种生物咧，就喺欧洲，又或者如果大家好喜欢听睇呢啲嘅西方嘅神话，成日都会见到嘅一只动物。甚至乎我唔记得譬如 Harry Potter 嗰类型嘅节目，嗰类型嘅电影有冇一啲有冇啲嘅类似嘅动物啦、就系独角兽。 即系嗱，独角兽就系一只马咁样嘅。 系啦， 咁 个 头壳顶就有一支好尖嘅 角 啦，一路螺旋 形 嘅。 系啦，系有螺旋形嘅。咁但系通常只马都系白色嘅， 系啊， 系啦。咁大家会最熟悉呢一个嘅独角兽就系咁嘅形象啦。 系 咁独角兽呢个形象咧，其实喺西方嚟讲最早出现就喺旧约嘅圣经就已经有出现过噶啦。咁、亦都有提过有角嘅马，即系独角嘅马咁呢一个嘅情况啦。咁而其实喺希腊嘅一啲嘅古代嘅一啲嘅历史学家啦，同埋一啲嘅医生啦，其实都有描述过有呢啲嘅呢一种嘅生物存在。咁、甚至乎。喺希腊神话亦都系相信系一啲神仙嘅一啲特别嘅宠物，咁呢一 part 咧，反而我系想之后先再同大家讲，因为今日系农历年啦，中国人嘅节日啦， 冇错， 咁就想问下大家，譬如知唔知道呢一个中国有冇独角兽咧？ 嗱，我就唔系好了解，我但系揭下，如果有咧，我都应该会见过啦。咁我你唯一讲我就系谂起嗱，即系奇怪啲去谂就系你中国人成日舞狮噶嘛，咁个舞狮狮子咧就有角噶嘛，即系舞狮嗰啲狮子有角噶嘛， 舞狮狮子冇角嘅， 舞狮狮子有角噶，即系嗰啲男狮咧个头顶有只角嘅，但系北狮咧就冇角嘅，咁你话唯一嘅独角兽我谂就谂到呢啲嘅啫， 嗱 嗱，首先咧，舞狮嗰度咧，男狮咧都应该系舞角嘅。如果你见到有角有一只单角嗰个咧，冇错，嗰个就系中国嘅独角兽，但系咧嗰个系舞麒麟。 哦， 系啦，嗰、 okay, 系舞麒麟嚟嘅。 系。 咁而狮子咧个头，舞狮嘅男狮嘅头顶，我冇记错，如果有记有错嘅话，麻烦呢个听众喺个 forum 上面纠正翻啦、 嗯。 男狮个头顶应该系圆形一块。即系一个圆形好似光头咁嘅头顶嘅，咁、 嗯、 而呢一个舞麒麟咧就零零舍舍喺个前额嗰度咧就有只向下弯嘅角嘅， 系啊， 系啦，嗰只就系麒麟嚟嘅 ，OK， 系啦，咁而亦都开咗股啦。其实咧，我哋第一 part 咧就希望同大家介绍下中国嘅其中一种吉祥兽就叫麒麟， 系啦， 系啦。咁点解会揾只麒麟嚟讲咧？其实呢个我谂咗好耐好耐，咁点解揾一个主题啱年初五嘅时间去同大家分享？咁其实麒麟咧。有好多故事原来大家是不知道的。 嗯。 是啦。咁亦都有好多传说又或者有好多嘅唔同嘅佢呈现出嚟嘅现象呢，我希望可以透过今日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究竟麒麟系啲咩呢？ 好。 是啦。咁、你譬如以你所知一路阿卓飞你一路譬如喺做咁耐嘅神秘学嘅节目啦，又或者譬如日常生活、你觉得麒麟系点嘅？ 嗱，我麒麟呢、即係大家去睇啦。即系去睇翻而家我哋日常现今社会接触到嘅麒麟咧、零零四四顶笼都系张银纸上高有只麒麟嘅啫，咁啊就似系一只狗咁样嘅嘢嘅，咁但系个身又有鳞嘅，只脚咧就似系嗰啲鹿啊、嗰啲马咁样，个样咧就似系啲龙啊，一条龙嗰啲龙咁嘅样嘅，咁佢系有只角嘅，单一只角嘅啫，咁样，咁就奇奇嘅，即系奇怪嘅，咁大家嘅谂法就话喂，你讲麒麟都系啲即系。古代传说的一些吉祥物啦、但是你这件事是大家估的、或者是一个记载下来的嘛、不是 很特别的、我们成日都见到人没有麒麟啦、或者、见到人所谓麒麟就是摆在譬如一些风水啊摆在个门口里面外面有只麒麟啊这样的东西没什么特别 的。今日呢大年初五啦，我就希望呢可以喺嚟緊呢一年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启发到大家一个引申阅读嘅一个嘅习惯。咁呢，我希望今日透过大家透过呢个节目呢、我就讲晒我知道或者睇到嘅一啲嘅资料、然后呢希望大家呢再去搵多啲资料、去睇下个真实嘅一面系点。咁头先阿卓飞讲得好啱啦，咁其实大概麒麟嘅形象就係咁嘅。咁、我哋喺讲麒麟嘅时候，我哋不如就将麒麟呢样嘢呢就简单将佢嘅特征先讲咗出嚟俾大家听。 好。 咁譬如麒麟呢头先讲咗啦，咁其实佢系有鹿嘅身嘅，即系好似一只鹿嘅身嘅，系啦。咁佢又最重要咧，佢条尾咧系似牛嘅尾，系啦，似牛嘅尾， 即系有毛嘅， 系啦，有毛嘅，系啦。咁跟住佢只佢嗰个爪咧就系一只马嘅蹄嚟嘅，马蹄嚟嘅。咁而佢就有一只单一嘅角，咁只角咧就喺个尾嗰位咧就有一嚿肉嘅，咁嗰嚿肉咧就系黄色嘅。咁而佢个身背脊嗰度咧，就应该有五只颜色嘅杂毛啦，就包括红啦、黄啦、蓝啦、白啦同埋黑呢五只颜色嘅。咁、而佢个肚腩咧就系黄色嘅。咁佢个样咧就似龙嘅。 哦，个样似龙嘅。 系啦，龙嘅样系啦。咁咧，所以变咗咧，佢就系一个其实一个混合体。咁如果你话 同埋有鳞噶嘛，系嘛？ 系啦，有鳞，即系 个身上都有鳞吓。 系啦。咁而呢一个嘅根据呢一个现代我哋譬如去研究点解会有麒麟嘅出现呢，咁其实呢相信呢就话麒麟呢其实係中国人佢将一啲佢哋鍾意嘅动物将佢肢解好核突啦，将佢肢解斩件，然后再将佢执执埋埋拼埋一嚿变成一个佢哋觉得好完美嘅一个动物， 所以就叫瑞兽啦， 叫瑞兽啦。嗱、咁佢譬如点样斩件咧？譬如喺鹿嚟讲啦，譬如鹿身嚟讲啦，鹿咧本身就系代表吉祥同埋呢一个帝王嘅意思嘅，喺中国古代。咁、而牛咧就系我嚟做祭祀，一个神圣嘅意思啦。咁、马咧就系勤劳啦、忠诚啦，系人嘅朋友啦，受到人嘅驱使啦。咁而呢一个嘅鱼嘅鳞片咧，就因为鱼咧其实 古代就喺呢一个嘅水生生物啦。咁你都知道捉鱼就比捉一隻狮子可能更加艰难嘅，即係可能喺个海入面。咁所以呢佢嘅鱼皮呢就更加珍贵。咁所以其实鱼鳞呢喺古代嚟讲呢係一个好珍贵嘅象征嚟嘅。 喔、哦、,ok。 咁再加埋其他譬如龙嘅係一个原本龙图腾嘅一个崇拜嘅一个象征啦。咁就将呢几样嘢呢就捞埋一起就变成咗一隻吉祥兽。呢、這个呢係我哋现代去点去估计点解嗰阵时会有呢一隻动物嘅出现。咁但係呢我对呢一个嘅学即係呢个讲法呢係有个质疑喺度嘅。 嗯，点解呢点解有咁嘅质疑？ 因为一间我讲嘅一啲嘅事例啦、嗯、即係譬如一啲大家可能估都估唔到会同孔子有关嘅。一啲嘅情况，咁究竟点解？如果系真系一个咁嘅拼凑物出嚟嘅时候，点解又会引申咁多个故事，跟咁多唔同嘅情况同埋现象出嚟呢、 嗯、 而咁多年，譬如到流传到今日，我相信到今日都已经我谂科学咁发达嘅年代，咁、嗯、如果系一样咁嘅嘢，我相信唔会有太多人会去仲去揾紧麒麟，又或者譬如类似嘅吉祥兽，佢、嗯、嘅 origin， 佢嘅起源究竟系？因为都既然已经知道可能是一个虚构的物件，那为什么还这么多人去研究这件事呢、嗯、那这个其实会是、大家留回给大家思考的。 香港人就一定不会去研究的、嗯、都是看着、嗯、看着个股市啊，或者看着人家分家产啊，紧要一 点。嗱，这个就希望这个嗱，我 香港人就不研究的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外入即是我们的即是中国。中国仲有人去研究呢个麒麟嘅起源嘅咩？ 有，仲有人研究呢啲中国古兽。如果大家有有知道一本经典咧，就叫《山海经》 啊，系 《山海经》咧系近代咧再流行翻出嚟嘅一本好重要古代。好重要嘅一本记事记物嘅一个，我哋叫做简单啲嚟讲，叫做一本百科全书。 嗯， 咁而依家咧系越多嚟越多人去睇翻呢一本，以为系虚构出嚟嘅一本 古仔。 咁但系呢本古仔实在，如果你去一个人去作出嚟嘅话咧、嗯，其实真系要用好多功夫去作咁多唔同嘅奇怪嘅动物啊、怪兽啊、嗯、等等嘅嘢。因为我讲紧嘅麒麟。可能是讲紧百几种不同的特别原因，以我哋今日嘅角度嚟睇，系天马行空嘅怪兽嘅其中一种嚟嘅啫。 哦 ，OK， 系啦，即系你入边会见到，譬如九头蛇啊、九尾狐啊等等呢啲唔同嘅喺古代曾经出现过嘅一啲佢哋认为嘅一啲嘅动物， 系 喺我哋今日以为系一啲嘅传说嘅怪兽。咁究竟点解嗰阵时会有咁嘅刻画呢？就算是一个虚构，咁究竟佢背上一啲乜嘢去虚构出嚟咧？咁、 嗯、 所以变咗呢一啲嘅研究咧，其实喺中国咧，其实系越嚟越多人，尤其是依家我相信中国开始都启蒙嘅一个时间啦。咁其实亦都会越嚟越多人去睇呢方面嘅资料、嗯。再加上其实我相信唔需要灰心嘅，我相信2012。大家如果是一个2012的一个追随者的话，我相信2012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思想上的提升啦，如果你相信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一个会是一个对以前一些东西、嗯、一些我们未解的一些谜团去一个学习和了解的一个契机来的。 OK， 嗱、嗯、已经是很吸引啦，即是点样独角兽点样可以，即系唔系独角兽啊、嗯，即系麒麟，同独角兽点样拉上关系咧？点解独角兽或者麒麟会同孔子又有关系咧？吓， 系啦， 甚至正话阿 Kio 都讲咯，即系话如果你深信2012咧，其实咧你好多嘢咧，你会睇嘅时候会谂得多啲，同、呢个古代嘅一本咁重要嘅一本叫做 《山海经》， 《山海经》吓，一本咁嘅书，或者以前我哋而家觉得系神话啦、神话小说啦，但以前原来佢记载咗咁多嘢。 系啦， 好啦，咁啊，开始礼啦， 好啦， 啊啦，咁嗱，我哋讲麒麟先啦， 好， 即系而家就讲麒麟， 麒麟先啦， 系啦，咁麒麟，譬如话最早嘅一个记载，系点样，即系一个点样嘅得嚟嘅故事咧？ 嗱，我补充多少少先，麒麟呢两个字，点呢两个字嘅含义系咩先？嗱，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同独角兽咧系有一个共同嘅特征嘅，咁、就系麒啦，就系雄性咁解。麟呢就係雌性咁解，麒麟呢两个字加埋呢先为之一隻动物。咁就 represent 呢隻动物呢本身係雌雄同体嘅。 喔、哦。 咁呢隻动物雌雄同体呢，其实喺西方嘅独角兽嘅呢一个嘅描述入面呢，传说入面呢，独角兽亦都係雌雄同体嘅。 哦，系咩？系咩？即系外国嗰啲一只马嗰啲系雌雄同。 系啦，唔系一只马一只角嗰个。 一只马一只角嗰啲。 咁系啦，呢、這个我睇翻嚟嘅资料就系一个两者都系雌雄同体嘅动物。 哦， 呢个系大家又留一个 question mark 俾大家自己再去、啊、再去 find out 究竟两者有啲咩关系。咁之后我可能会再讲多啲喺其实可能坦白讲喺西方嘅独角兽嘅观念咧、嗯，其实某程度上可能系受到东方嘅影响嘅。 嗯， 咁呢个我就再之后再俾一啲例子再大家去睇。咁我哋依家就翻去睇翻。究竟我哋喺中国入面最古老、最古老讲关于麒麟嘅记载系啲咩咧？咁、我想问一下，我哋如果我哋以我哋我唔知道阿卓斐利中学有冇读过中国历史？ 有 系啦， 不过我通常都瞓咗噶。 O、okay, K， 我 系 好怕呢个中史，因为那个 miss 实在好闷嘅。 其实依家真系好可惜地咧，就依家中学中史都已经唔系一个必修科啦，即系依家系中学。咁所以变咗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可能都要自己去揾翻睇翻书啦，尤其是中学生 要抄料系。 系啦，要抄料啦。咁其实我哋睇中史咧，第一页打开咧， 嗯， 就一定会提到咧，其实系讲紧神话时代，即系中国嘅神话时代咧。嗯喺讲緊商朝以前呢，即係未到信史时期，因为商朝就发现咗甲骨文，就开始信史时期啦。咁喺信史时期之前呢，其实就叫我哋可以叫佢做神话时期。咁喺神话时期呢，最早期讲緊嘅就係讲緊三皇五帝嘅时期。好啦，而三皇五帝呢一般嚟讲第一皇呢，我哋就叫做伏羲。係啦，伏羲。就係、是、 伏羲神龙。 系啦，伏羲神龙女娲，如果其中一个学说系伏羲神龙女娲，基本上如果系讲紧三王嚟讲咧，伏羲同神龙咧就一定系佢哋两个噶啦，就一定有佢哋两个份噶啦。但系最后女娲系咪属于第三王咧？ 嗯、 就系唔同学说有唔同讲法嘅。咁、 嗯、 有啲人话系共工系第三王， 嗯、 有啲人话系祝融系第三王。咁、 嗯、 呢个咧，我哋就唔喺度再研究，或者第时我哋再讲神、嗯、中国神话嘅时候先再讲呢个部分。咁、 嗯、 但系。第一个伏羲咧， 嗯， 其实咧就系讲紧呢个我哋中华人，即、就、系、是、我哋中国人，我哋坐喺度或者听紧听众嘅所有中国人嘅始祖嚟嘅， 嗯， 即系个祖先就系伏羲啦。 祖先系伏羲咩？唔系皇帝咩？ 唔系皇帝都系 under 佢嘅，因为如果你讲紧三皇五帝嘅排序咧，三皇就一定先过五帝。如果你话根据历史学家嘅估计咧，三皇系讲紧喺距离依家大概七八千年。前嘅时期，咁、而喺讲紧五帝咧，其实系比较近呢个商朝，即系讲紧四千年左右嘅，咁、所以基本上嗰个时间系再早远少少。而嗰阵时你都知道咧，无论世界上面任何一个宗教又或者任何一个文化都好咧、越耐嘅人咧，越佢嘅寿命系越长嘅。 系啊。这个肯定是。 是啦，越来越寿命的人是越来越短的。 你讲那么多神 话。是啦。 我阿爷都长命过我啦，看来。 是啊，即是相传伏羲在执政的时期都已经达到150年的。 OK。 是啦，所以变了其实是那时的人可以很长命，所以他们可能那个历史是更加久远。 一来、一来又没有手提电话，二来又没有微波炉。 是啦。 又没有基因改造食物，是更长命一点。 应该我相信元网台有很多其他节目可以。可以令到大家得到更加多呢方面嘅资讯。咁咧，咁伏羲咧，其实喺人类嘅喺我哋中华文明入边咧，相信佢咧就做咗几个唔同嘅工，即系最大嘅工业嘅一个咧就系、是、即教人哋织网啦。 嗯， 系啦。另外咧就系、是、咧叫佢就坐喺度听到嚟自八面嘅风声咧、 嗯， 就创立咗八卦呢一个嘅。这个的思想的。 咁、 而之后当然啦要演变好耐先变成我哋依家嘅易经啦。咁、而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发明一个文字。文字创造文字。咁、就係话呢点解佢会创造文字呢就呢、个就同麒麟有关啦。就话相传呢佢喺嗰陣时呢佢就见到有隻麒麟。咁、麒麟上面嘅鳞片同埋嗰啲斑点呢、就一粒粒好似黑色嘅斑点喺嗰个麒麟身上面嘅、而伏羲呢就透过观察呢隻麒麟上面嗰啲斑点呢、而引发到佢觉得哦原来身边上面唔同形状嘅斑点、即係呢啲深色咗少少嘅斑点又或者、好似符号嘅斑纹呢佢、就 话 係可以将佢拼凑凑埋埋呢就可能变成有意思嘅一啲嘢。於是呢就创造咗有文字嘅呢一个嘅概念啦。 嗱，呢个当然系神话嘅记载，系传说。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第一个喺历史喺中国历史上面有记载麒麟嘅一个情况。系啦，咁而呢一个嘅麒麟咧，相传喺嗰个年代咧，就好似我哋喺可能喺早几百年前喺个街度见到有只马行过，见到有只牛行过，即系一个好普通嘅一个嘅动物。即係好普通嘅動物，就例如其實喺嗰個年代咧，麒麟啦， 周山都係嘅， 係啦，麒麟啦、鳳啦，同即係叫鳳凰啊，我哋講緊嘅，同埋一啲其他嘅吉祥獸或者我哋依家未知道嘅獸動物咧，其實喺嗰陣時係好多嘅， 七千幾年前，咁即係麒麟呢兩個字都係由伏羲嗰度佢。讲出嚟嘅咯， 嗱，一阵间我会再揾再同大家讲麒麟呢两个字嗰个嘅含义啦。咁但系咧，其实最早有描述咧就系喺伏羲嗰个年代。其实喺《山海经》入边咧，即系讲紧喺描述紧三皇五帝嗰个年代嗰个嘅中国嘅嗰个嘅风俗啊、风土文化嗰本嘅百科词典上面咧，亦都有讲过。咁就系麒麟咧，就其实系一只一个类似鹿嘅一个嘅，有一只角啊 ，sorry 吓，呢个系微身牛尾一角，从鹿其声，系啦，就一个我哋头先讲嘅鹿嘅身，牛嘅尾，有一只角嘅动物就叫麒麟， 嗯， 系啦，咁呢个就喺《山海经》入边有记载过嘅一个动物，咁而喺记载结同人有关嘅嘢咧，就系讲紧伏羲呢个呢件事啦，就第一个见 到。 系啦， 麒麟噶啦，即系同麒麟拉上关系，见到嘅第一个就 系 伏羲啦。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伏羲只不过系第一个，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咧喺嗰个年代咧，麒麟咧就真系周山走嘅、即系可能系一个普通嘅野生动物一样。咁、所以变咗之后嘅五帝，包括呢一个嘅皇帝啊，又或者炎帝啊，尧舜时期咧，其实都有。 都有记载嘅， 都有记载麒麟嘅出现。譬如好简单，譬如皇帝，佢喺自己嘅后花园咧，其实系见过有麒麟嘅出现。于是佢就其实就知道咗，哦，麒麟嚟预示佢自己嘅统治嘅时间咧，系会一个好吉祥同和平嘅时间。 嗯， 咁样。咁呢个系喺呢一个嘅古籍入边有记载过嘅一啲嘅事迹。不过咧，我喺呢个讲之前咧，其实亦都差少少啦。其实除咗伏羲呢一个，点解我哋叫做我哋将我哋会定伏羲为我哋中国人嘅始祖咧？ 应该系同一个传说古仔有关噶嘛？系啦，你讲嘛，你 好啦，我讲埋啦。嗱，因为咧，如果我哋想点解伏羲系会系三皇之首咧？其实就话相信咧，呢个世界所有嘅人咧，都系源自于伏羲嘅。咁甚至乎咧， 所有嘅人， 所有嘅中国人啊， 中国人 系中国人。嗱，我其实呢个好睇翻当时点睇呢个世界嘅世界观啦。就正如喺旧约圣经嘅旧约，亦都相信所有嘅人就系犹太人。 系啊， 而我哋亦都系相信所有嘅人就系中国人。 系 嘅睇法一样。 因为嗰阵时未去到睇到外边有外国人啦。 可能其实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个伏羲都未定嘅。系啦，咁但系我哋就睇翻中国嘅伏羲啦。 OK。 咁咧，中国嘅伏羲咧，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员咧，会相信佢就系盘古嚟嘅，即系盘古初开，即系开天辟地嗰个盘古。 OK， 咁但系咧，同人究竟有咩关系咧？呢个同神点解我会顺带一提咧？因为呢个同神秘学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就系关于大洪水嘅情况。 咁世界各地都有， 世界各地都有大洪水。咁中国亦都有大洪水，但系中国嘅大洪水亦都有好多次。咁有一次之后有一次比较出名嘅就系大禹治水嗰个年代。 系啊， 系啦。咁但系呢一次咧就讲大禹治水嗰个咧就应该都系讲紧一个河嘅流域啫，即系可能一条河，可能系黄河附近流域嘅一啲泛滥。咁呢个我哋就唔讲啦。咁但系呢一次嘅大洪水，讲紧伏羲时期嘅大洪水咧，系讲紧灭绝晒所有人嘅。 整个中国 系啦，整个中国所有人死晒嘅， 嗯， 系啦，咁喺嗱，但系呢个亦都要 call 翻吓，因为系所有中国人咧，其实可能嗰阵时嘅中国可能等于依家一个公屋村咁大嘅范围嘅啫，即系你仲系唔知道有几大 ，OK， 系啦，咁所以咧变咗喺嗰阵时咧就有一个人口嘅灭绝，咁咧就唯独是有两位咧。就侥幸 死唔去， 系啦，侥幸死唔去嘅。一位咧就系伏羲，一位就系女娲。咁而伏羲同女娲咧两个咧就系兄妹嚟嘅。好啦，咁但系 好啦，依家全世界嘅人都死晒啦，咁就得翻我哋两兄妹喺度，咁点算好咧？ 点算咧？好大镬噶喎！ 系啦，咁好大镬噶喎！咁我哋兄妹又唔可以发生关系噶，咁发生关系，但如果唔发生关系嘅时候，就冇人噶咯呢个世界。 嗯、 好啦，咁佢哋喺两难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就上到山顶上边咧去祈求呢个嘅去祈求诸神究竟话话我哋应该点咧？ 嗯， 好啦，于是佢哋就一齐祝祷就话，如果上天系容许佢哋两个去交合， 嗯、 去做呢一个嘅情况嘅话咧，咁佢哋就去交合啦。咁究竟佢哋点样去？嗯、你估下佢哋究竟点样去做呢一个嘅交合？ 佢祈求，如果可以上天交合，会有咩显示？ 系啦系啦，佢就去问：如果我希望我哋可以交合嘅话，就希望呢个山围住呢个山附近嘅云雾就唔好散啦，就遮住我哋，等我哋唔好咁怕丑，即系唔使咁惊。 嗯， 咁于是。 于是乎，究竟嗰啲云散唔散咧？佢哋两个究竟 卖关子， 跟住点算咧？好，我哋转头翻嚟下一节， 好 再讲。OK， 好啦，翻嚟 MG 十三啦。 Hello， 正话就讲紧嗰单桃色新品，喺呢个伏羲同埋女娲 个 兄妹咁点咧？ 系啦， 咁啊求呢、這个有啲云遮住，等佢哋唔好咁阳啦，系咪？ 系啦，系啦，就希望如果个上天系同意我哋两兄妹结合嘅话，就啲云就唔好散去啦，就喺个山上面嘅烟云。咁的而且确啲烟云就唔散去。 哦， 咁于是咧，系啦，女娲同阿伏羲咧就发生咗关系，咁仲结为夫妻嘅。咁喺发生关系嘅时候咧，咁阿女娲咧就因为怕丑啦，即系始终对住自己嘅哥哥啦，咁佢就用一啲嘅草咧就扎成一把团扇啊， 系， 咁即系去遮住自己块面咁样， 仲有时间去扎扇， 系啦系啦，咁就去扎住啲扎咗把扇，咁就遮住块面，咁所以咧自此咧，其实中国古代女性咧，见到男生嘅时候咧，都会攞把扇去遮住自己块面噶嘛。即系一把团扇，即系一把鱼扇啊，又或者一段扇遮住块面，净系露住只眼出嚟嗰啲咧，其实就源自呢一个嘅传统啦、 哦。 相信就系源自呢一个传统。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同麒麟有关嘅小插曲啦。咁、呢、這个咁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就可以再睇翻多啲。其实我哋中国古代嘅神话咧、有好多嘢，原来我哋唔睇咧，其实系唔知嘅。 嗯， 系啦。咁再讲多少少啦，譬如伏羲同女娲咧。好奇怪、哦，佢哋记载咧，其实全部都系蛇身嚟嘅、即系下半身系蛇嚟嘅、 哦。OK， 系啦，咁呢个同古代同龙嘅崇拜，同蛇嘅崇拜有冇关系咧？咁呢个就可能之后再有机会同有唔同嘅节目再讲翻。 你唔系讲多少少，即系佢哋个样系人样， 系啦，上半身系人，女娲同呢一个伏羲上半身都系人，但系下半身就系蛇嚟嘅。 嗯， 咁而另外头先讲三王，另外一位王就系阿神龙，即系神龙尝百草个神龙氏啦。佢上半身就牛嚟嘅， 上半身系牛， 系啦，包括个头都系牛嚟嘅， 系。 但系下半身就系人嚟嘅， 哦，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喺中国神话时代嗰啲嘅神话人物咧，传说嘅人物咧，就好奇怪嘅，系啦。咁所以变咗，我哋究竟其实用翻今时今日嘅角度去点样去睇翻？嗰陣時點解會有咁嘅描述呢？其實大家就可以喺唔同嘅閱讀入面去再揾翻相關嘅資料咁。 其實正話我哋先前講話，麒麟都係由幾種唔同嘅即係好嘅動物啦、或者吉祥嘅動物拼湊而成噶嘛。咁會唔會就係後人即係去形容翻佢哋嘅時候，佢哋都用一啲吉祥嘅動物去拼湊翻佢哋，而演出佢哋嘅嗱，我哋而家現代社會睇就係怪物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用嗰陣時嘅人嘅時候，以前古代人嘅時候，佢哋將個動物嘅身拼湊落去佢哋所謂一個嘅偶像咁高，或者一個即係佢哋即係尊重嘅人咁高，其實係一種即係類似係一種祝福或者係一種。尊敬的一个态度来的嘛。 是啦，那其实呢，譬如如果你讲到这一点呢，原本的神龙氏呢就有人相信就是一个人啦。 有角的嘛，应该 是。有角有即是一个牛头跟着人身的一个人来的。咁但是亦都有人研究呢，其实神龙氏可能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族群来的。 即系一个族群，佢哋叫神农氏，咁佢哋就专系耕田，然后佢哋知道晒所有草药嘅用途等等。咁呢一个咧，佢哋其实嗰个牛头人身可能系佢哋嘅图腾嚟嘅，因为佢哋用牛去耕作啊等等嘅一个情况。咁所以呢个咧就可能大家有待再去睇其他相关嘅资料，或者喺其他节目入边可以去揾到相关嘅一啲嘅知识咁样啦。 因为拆开少少睇，譬如你埃及啊，咁嗰阵时佢都会尊敬一啲。譬如一啲动物，譬如鹰头人， 鹰头人身，譬如太阳神就系鹰头人身啦， 狗头人 系啊，狗头人 系 啦，就系、是、死神阿 Seth 啦。咁嗰啲其实都系唔同嘅，将一啲嘅动物最特长嗰、那个，即系或者将动物某种嘅特性灌输咗喺人嘅身上边。佢嗰、那个佢其实就系描述紧一个嘅自然嘅力量。 嗯， 但系嗰个自然力量又有人性嘅。 嗯， 又有人性嘅时候，就将两者结合咧。就会变成呢一啲嘅 特别 特征 出嚟， 系啦，特别嘅我哋叫做一啲 icon 或者 image、okay. 出嚟咁样咯。 好啦， 好啦，咁跟住我哋再落去咯。咁我哋再落去就经过咗三皇五帝，五帝嗰啲嘅情况就唔讲啦。咁最主要咧，基本上麒麟出现嘅时候咧，都系佢预兆住嗰个嘅年代或者嗰个时期咧，都系比较吉祥啊、和平啊、平和啊，或者美好嘅时期。好啦，记住呢一点，因为呢有人就会质疑，咁如果麒麟系真系咁系真系存在嘅动物，咁点解我哋今时今日见唔到呢？系啦， 就系因为 依家嘅时代唔好，系啦，依家时代唔好，所以就冇麒麟出现啦。 如果即系深信呢个传说啊， 系啦， 或者呢个比喻嘅话，咁而家梗系见唔到啦。 亦都咧，其实喺西方独角兽亦都一样嘅。独角兽咧喺西方嚟讲咧，就系你如果系一啲好完美嘅人，又或者尤其是系讲紧一啲我哋叫做 virgin 处女嘅人咧，即系一啲嘅处女咧，佢哋喺森林入边先会遇到独角兽嘅。而呢啲独角兽咧，原本系好凶残嘅动物啦，咁喺呢一个嘅处女面前咧，佢哋都会好驯服嘅，亦都可以俾呢一个嘅处女去抚摸佢哋嘅鬃毛啊等等嘅嘢啦。咁呢一个卓飞笑嘅， 咁就好明显。呢、這个咧就唔系净系吸引到独角兽嘅 ，O K， 嗱呢个我唔知啊，呢个大家听众自己谂，咁但系咧，亦都相信，如果有相信有独角兽存在嘅人咧，亦都觉得，因为依家个年代咧，我哋点解遇唔到有独角兽咧，就系、是、 因为冇处女啊，第一，有冇完美嘅人啊， 系啦，冇完美嘅人， 纯洁嘅人， 系啦，冇纯洁嘅人，所以独角兽就唔出现。咁其实呢、這个嗱，亦都系东西方两者嘅一个共同嘅一个观点。 即系呢啲咁样嘅吉祥兽或者吉祥物，其实都系要系，即系第一可能系要喺一个好好嘅环境啦，或者系一个要对住一啲好纯洁啊。或者系一啲好即系正面嘅人啦，咁先至会即系喺演露俾你睇噶嘛。 系啦， 系嘛， 即系一个充满比较充满善嘅一个地方，又或者充满和谐嘅一个地方嘅世界先会出现到呢、這、一个、或者一个美好嘅世界先会出现到嘅一个情况。 而家乱到咁样， 系啦，嗱呢个讲法咧，其实咧亦都牵涉到嚟紧我哋依家讲嘅一个故事。就是我刚才一开头的时候跟大家卖了个关子，就是麒麟和孔子的关系。麒麟在和孔子的关系呢，就第一次其实是出现了两次的。第一次的关系呢，就是出现在孔子就来出生的时期。 即是未出世的时 期。是未出世的时期。如果在历史上面来讲呢，就大概在公元前551年。 即系成差唔多 三千几， 差唔多三千年前， 差唔多三千年前嘅时期。咁喺嗰阵时咧，其实孔子嘅妈妈，佢就喺一个地方叫离丘山嘅地方度祈祷，咁就希望可以生个好啲嘅 B B 啦。即系佢嗰阵时已经怀咗孕噶啦。咁咧咁喺嗰个嘅山嘅附近咧，就见到有只麒麟出现。咁而即系麒麟咧，就走埋去。孔子妈妈身边咧，就喺个嘴入边咧就放低咗嚿肉， 即系只麒麟咬住嚿肉。 你可以话即系我其实就系冇唔想咁形容，就呕咗嚿肉出嚟啦。 系 系啊，即系个口入边吐咗嚿肉出嚟。 即系嗰啲叫即系嗰啲肉， 真系 肉啊， 肉 石啊嘛，唔系肉啊嘛，一嚿嗰啲 系肉石，系 绿色嗰啲吓， 绿色嗰啲。咁样等咧，上边咧就有写咗几个字嘅，就系水晶之子，系衰国。系衰国而扫王呢几个字， 嗱呢几个字详细解唔解啦？呢个因为太复杂啦。咁但系大概嘅意思咧，就话你生出嚟个仔咧，就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就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咁如果你相信呢个传说嘅话，咁就证明咗孔子其实喺嗰阵时系一个划时代嘅一个嘅一啲嘅一个嘅哲学家啦。咁呢个就唔详细再讲啦。咁所以咧，因为由于喺孔子出咗世之后咧，佢妈妈发觉咧佢个头咧唔知点解好似仲尼山嗰个山嘅形状啊，咁所以咧尼丘山嗰个形状啊，咁于是咧佢就改咗个名咧就叫做改孔子个名咧叫孔丘，而字仲尼，就系咁解啦，即系同尼丘相尼丘山两个字拆开就摆咗喺佢个名同字嗰度嗰度入边嘅，咁呢个就系第一个奇轮出现啦。咁喺嗰阵时咧，喺孔子未出世嘅时候咧，相对嚟讲咧，嗰个时期咧系因为孔子系鲁国人啦。咁喺嗰个时期咧，鲁国咧都仲系一个比较平和又或者比较稳定嘅一个局面嚟嘅。好啦，到孔子差唔多死嘅时候啦。孔子差唔多死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去到鲁哀公，鲁哀公十四年嘅时候。鲁哀公十四年咧就出现咗一个喺历史上边唔知点解。历史喺尤其是喺春秋咧，即系嗰本典历史著作《春秋》嗰本著作里边咧，其实《春秋》系比较一本写得比较严谨嘅一个嘅历史嘅文献嚟嘅。咁但系佢就有记录到一个叫做西首卧伦呢个故事。西首卧伦嘅意思咧就系喺西郊狩猎捉咗只麒麟。 哦，即系讲春秋都系有讲， 系有 咧 讲呢个故事，有讲呢个麒麟嘅存在，亦都有讲呢个故事。咁而且除咗春秋之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历史文献系有记录过呢个西首卧伦呢一个嘅故事嘅。咁就话咧，这个鲁哀公在第十四年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的城西那里呢，就在西郊那里就打猎啦。咁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好似我冇记错，就应该系鲁哀公个阿叔嘅仔咁样，类似咁嘅亲戚，就捉咗只野翻嚟。咁捉咗只野翻嚟咧，嗰只嘢咧就鹿嘅身，但系有一只角嘅，得一只角嘅啫。咁咧好多唔同嘅记载就唔同嘅讲法，有啲人咧就话佢捉咗之后咧就放咗佢，因为觉得佢唔吉祥嘅。咁有啲记载咧就觉得捉咗佢之后就杀咗佢。咁有啲记载咧就捉咗佢斩咗佢只手落嚟。咁有啲记载咧就捉咗佢之后就捉咗佢俾孔子睇。好啦，咁亦都有唔同记载，点解孔子会得悉呢件事咧？有啲人咧就记载话问孔子啊，有某某人捉咗呢隻嘢，咁呢隻嘢系啲乜嘢呢？有啲记载咧就话咧，直情阿孔子系在场见到嗰隻嘢，咁亦都有啲人咧，甚至乎咧，有啲记载甚至乎话孔子见到嗰隻嘢之后咧，觉得好唔开心，之后咧就将佢埋葬咗嘅。好啦，咁而 几个唔同嘅几个 唔同嘅 文献， 唔同嘅讲法， 但系都一样有讲过系，总之就系捉咗， 总之捉咗只一只咁嘅嘢。 Okay. 而嗰只嘢咧，孔子喺唔同嘅记载入边咧，都话咧就系麒麟嚟嘅。 哦、，OK， 系啦，咁而更加因为嗱，因为头先我哋讲过啦，麒麟喺呢一个嘅孔子出世之前， 系 就话预兆住阿孔子会出世啦，咁人哋佢系一个大智慧嘅人啦。咁孔子系知道呢件事嘅，相信孔子系知道呢件事嘅，咁所以佢见到有人杀死咗只麒麟嘅时候咧，咁佢就非常之唔开心，咁就写咗几句嘅，写咗三句，咁就系唐虞世系。麟凤游，今非其时，何来求？来何求？麟系麟系，我心忧。咁呢个意思就系话，喺唐虞世，即系讲紧咩时期咧？就系讲紧尧舜时期。讲紧尧舜时期咧，其实呢个世界咧就充满住呢一个嘅麒麟啊、凤凰啊，喺度走嚟走去，就因为嗰个时期系一个大平盛世嚟嘅，一个好嘅世界。我哋先讲个好美好嘅世界。咁但系今时今日唔系咯， 即系讲紧佢见到嗰只俾人捉咗嗰个时候，佢话 即系鲁哀公嗰个时期 已经唔系啦， 唔系咁美好嘅时期。咁你麒麟你仲嚟做乜嘢咧？系啦，你究竟嚟做乜嘢咧？跟住麟系我心忧，就系话即系我真系为呢只麒麟好，即系好担忧或者好忧伤咁嘅意思啦。咁自此佢写完呢、這个。呢个时期之后呢，咁啱嗱，呢个就可能系巧合又好，或者佢嗰阵时已经其实已经好老㗎啦，即系讲緊孔子已经好老，讲緊好似应该系七十几岁㗎啦。咁 佢就已经再停咗写佢嘅著作，即系孔子已经停止写佢嘅著作噶啦、嗯，就喺嗰件事之后。咁之后两年咧，即系讲紧汉哀公嘅第十六年咧，佢就已经死咗啦。 嗯， 即系孔子就死咗啦。咁即系话孔子咧同麒麟嘅关系咧，就话孔子嘅生 同埋死， 同孔子嘅死都同麒麟有关嘅。 嗯，嗱，正话佢讲嗰个，佢写咗个三句嘢啊。佢、 嗯、 尤其后面即系话，而家已经唔系太平盛世啦，你仲嚟做咩咧、 嗯？ 其实呢句说话佢嘅意思，嗯、即系可能你会有多啲研究啦、嗯。即系你嘅理解入边系话。你仲嚟做乜嘢嘅意思系话，即系佢系问翻嘅嗰个即系麒麟，即系，唉，而家都唔好景啦，你仲嚟做乜鬼啊？ 系啦 嘅意思啊， 系啦， 定系另一个意思就系话，如果而家唔好景，你仲嚟而令到佢忧心，系咪即系话麒麟呢一样咁嘅象征嘅物件，亦、嗯、都象征咗唔好 唔系 嘅意思咧？ 佢个意思系第一个意思就话、是，当初好嘅时期，即系呢个太平盛世，就话有好多麒麟啊、凤凰喺呢个世界入边显现出嚟啫。咁但系点解依家个势都唔好啦？你嚟系为咗啲咩目的呢？即系其实系一个好感叹，一个好忧伤嘅一个感觉嚟嘅、 啊。即系你仲走出嚟做乜鬼啊？ 即系今非昔比啦，都已经咁、嗯，但系点解你仲显现出嚟？仲要依家遭到杀害啦？咁依家因为好老实讲，喺嗰阵时，如果系一个太平盛世嘅时候，系唔会有人，譬如杀害呢一个嘅麒麟，因为麒麟咧喺中国嚟讲啊，唔系同西方嘅独角兽呢个系唔同嘅。西方嘅独角兽咧就系、是、比较凶猛嘅一个嘅动物嚟嘅。 嗯， 而喺喺东方喺中国传统嘅麒麟咧，佢系草食性嘅动物嚟嘅。 嗯， 系啦， 哦，食草嘅， 系啦，唔食肉嘅。 嗯， 咁所以唔系凶残嘅动物嚟嘅。咁即系你依家已经喺太平乱世啦，你嚟到人哋打猎嘅时候就杀咗你，咁点解你依家嚟你求啲咩咧？即系何来求啊嘛？即系你嚟求啲乜嘢咧？究竟咁、 嗯、 所以就令到孔子喺忧心。有人相信咧，孔子系因为忧心呢只麒麟而离世嘅。 哦、啊、，OK， 系啦，咁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大家可以。原来我未睇，即系未为咗呢个节目准备去睇呢啲资料之前咧，系从来都冇听过呢一方面嘅故事嘅。 嗯， 咁而大家如果近期有睇过孔子嗰部电影， 阿发哥嗰套， 系啊，亦都冇提过呢方面嘅事迹。 嗯， 即系同麒麟有关嘅事迹。咁、嗯、所以咧，其实我亦都希望大家有个启发，就系话其实有好多资料咧， 嗯， 即系唔好太过依赖一啲，譬如大众媒体。可以俾到你去知道或者认知嘅一啲嘅知识或者学问，因为有呢啲嘅典故咧，佢系可能刻意地去删减咗，又或者刻意去避免咗。因为如果你话去记录一个孔子嘅人生， 嗯， 呢一个我相信会系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环。 嗯， 即系就算你估物论佢系虚构又好，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借即系假借意义，又或者一啲比喻又好，唔紧要。但系呢个的而且确系喺史书入边有记载嘅一样嘢。 因为呢样嘢系其实系直接影响咗当时嘅社会 系啦 嘅环境啊嘛。 系啦， 即系讲紧嗰阵时系太平盛世，佢出世嘅时候就 系 嗰个时代。 嗯， 但系去到佢临终之前嗰个时代，其实系唔好啊嘛，那个社会系。 系啦，咁所以变咗佢嗰个嘅。嘅情况咧，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多少少时间，真系去透过唔同嘅途径。其实呢个我相信，譬如大家如果有兴趣，再引申阅读更加多嘅话，其实譬如你睇你只需要呢一个嘅上 Google 打西狩获伦呢四个字咧、 嗯， 就一定可以揾得到相关嘅资料可以睇。咁、嗯、希望大家可以再睇多啲类似相关嘅资料咯。 嗯，系啦、嗯，好 ，OK，、嗯、好啦，咁啊，正话呢个就系最后一个。中国历史嘅传即系传说， 传说 系出现麒麟噶啦， 系啦， 跟住就冇啦。 之后咧就冇一个好明显嘅 icon 再讲麒麟呢样嘢啦。 嗯， 直至到咧有一幅图咧，一阵间我谂上大家阿卓飞麻烦摆翻上 forum 啦、 嗯嗯， 就系、是、有人会有，其实呢个学说咧亦都有人会曾经同我讲过嘅，就话、嗯、麒麟咧其实就真系长颈鹿咁解。 嗯， 系咪 争好远、啊？ 有人係咁講，譬如因為譬如你好簡單，因為中國就冇一個咁嘅動物去似，即係似呢一個嘅麒麟噶。咁、譬如如果話你話獅子，其實中國係冇獅子噶。即係中國係冇舞獅噶。咁點解會有舞獅嗰啲嘅？即係獅子又喺每一間嘅門口度都有兩隻石獅子咧。咁、獅子就係因為當初其實由經過呢個西域咧傳到嚟中國嘅。咁咧就有呢個獅子嘅 icon， 即係經呢個嘅中亞嘅地區傳到入嚟。咁麒麟會唔會又係由呢一個嘅西邊傳過嚟咧？咁、其中有一個學説咧就話，其實麒麟就係長頸鹿。咁呢一個學説係建基於乜嘢咧？就建基於一幅畫。嗰幅畫咧大概嘅意義，即係個名字大概的意義咧就係獻麒麟圖咁樣嘅一幅畫。其實就係一個人仔。就拖住只好高嘅长颈鹿， 系啦，嗰张相片，嗰张相片嗱，听众去翻讨论区度睇啦，嗰张相片咧，你唔会觉得嗰只唔系长颈鹿嘅，一定系长颈鹿 嚟噶， 包括佢身上都有斑纹嘅添， 系啦，因为呢个的而且确系真系一只长颈鹿，咁点解咧？就系讲紧明朝喺讲紧郑和下西洋嘅时候，其实佢最远系去到非洲嘅，佢最遠去到東非，即係你依家好多海盜嗰個索馬里嘅地方、地區，咁咧喺嗰度咧，其實唔難去揾到一啲長頸鹿啊，或者一啲野生動物啊。咁就落確當然會交換啦，即係同嗰度啲人交換嘅嘢嘅時候，可能係捉咗一啲嘅野生動物翻到去元朝啊，唔係 sorry， 翻到明朝，翻到明朝嘅時候獻俾皇帝。咁嗰幅图咧的而且确咧就系将一只长颈鹿进贡嘅一个嘅 拖咗一只长颈鹿去。 咁嗰个咧就叫做献，即系嗰个名字就叫献麒麟图。咁所以好多人就悲丧呢样嘢咧，就话麒麟就系长颈鹿。 系。 咁但系其实唔系嘅。 嗯。 即系其实件事应该调翻转，因为麒麟你讲紧喺三皇五帝时期已经有 麒麟嘅记载啦。 麒麟嘅记载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呢一幅图应该系调翻转，假借麒麟个名 字， 而系套落去形容呢只长颈鹿， 嗯， 而唔应该系调翻转， 见到长颈鹿就当系麒麟， 系啦系啦，应该系两者个因果系应该调翻转，即系先后次序应该要调翻转， 因为好简单地去睇长颈鹿的，而且确又吻合晒。以前嘅描述个差唔多吻合晒啦， 除 咗包括 只颈冇咁长啦， 系啦，包括佢系鹿嘅身啦， 鹿嘅身， 马嘅脚啦，条尾的确系牛尾啦，背脊亦都有啲毛啦，即系个鬃毛喺度啦，个颈嗰度， 系啦， 咁只不过系佢个颈好长， 好长， 就觉得佢喂样，同埋加上佢嗰啲斑纹咧，似系鱼鳞咁样一忽忽嘅咧， 系啦。 咁啊，因为咁嘅原因，啲人就会觉得，喂，呢只似系麒麟喎。咁 嗱，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嘅话，会唔会其实中国古代的而且确系有一只类似长颈鹿咁嘅动物，但系条颈冇咁长嘅咧？嗱，因为如果喺非洲草原上面，点解会有长颈鹿嘅出现？就是、因为佢需要食树上面嘅草， 系 树上面嘅叶， 系啊， 佢先要条咁长嘅颈啫。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佢可能换翻喺我哋即系讲紧七八千年前喺。中国嘅时期，佢可能啲树冇咁高，佢唔需要伸到条颈咁长去食嗰啲。 但系个种可能系类似， 系啦，个种可能个直情个 pattern， 又或者佢啲手手脚脚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佢就可能已经系另一种生物，系类似麒麟嘅。 系，咁只不过去到即系可能系孔子临终之前嗰段时间。那个年份就差不多绝种了。 是啦，可能会是这个这样情况。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排除即是物种，譬如由一个地方走去另一个地方。可能依家我们都已知，譬如我们人类可能是所有人都是由非洲某个地方走出来的。咁又会不会有一些物种是由中国的地方走去其他地方呢？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就要留待。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佢哋去研究啦。咁但系麒麟呢一个嘅，呢一个嘅呢两个字咧，就定唔单单，我个人认为就唔单单系一个名词，又或者一个呢个神话嚟嘅啫，假嘅，呢个系冇意义嘅嘢，我就唔觉得系一个咁嘅情况咯。即系如果大家听众有兴趣嘅，呢啲古代神兽咧。其实有好多好多特别嘅神兽咧，系大家系可以去再去睇一睇，究竟佢嗰个来源又或者个象征紧啲咩？ 嗱，正话咧，我哋睇翻即系一路你去睇翻一啲古书啦，或者《山海经》去形容咧，就以前嘅麒麟咧，就系即系冇讲过个样系条龙咁样噶嘛。 即係只不過係一隻鹿咁樣嘅嘢。係 一隻鹿。 咁而佢哋打獵，因為我哋而家睇翻網上高好多啲以前啲舊嘅雕刻啦，或者啲以前嗰啲雕像啊咁樣咧，其實都唔係個樣，唔係一隻鹿咁嘅樣噶。即係佢哋個樣都似係一隻鹿，或者甚至乎係真係一隻有得一隻角嘅嗰啲叫咩梅花鹿啊？ 得一隻角， 即系圣诞嗰啲咧， 哦，嗰啲 ring 啲微鹿嗰啲， 系嗰类咁样嘅嘢。咁但系佢只不过得一隻角嘅啫，咁就即系会唔会亦都有可能系咁啱有一隻鹿，可能系即系打交好咧，得翻一隻鹿一隻角喺度，咁而就俾人误会咗系一种叫麒麟嘅嘢咧。 嗱，如果系咁嘅情况咧，应该唔会咁多人记载，又或者可能得一隻，咁你得一隻，你可能见嘅人嘅范围好少啦。咁同埋如果佢系真系得一隻角嘅话咧，我相信唔会咁耐历史可以，譬如你谂下由三王，到呢一个嘅孔子嗰个年代，已经系相差咗好多年，好多千年嘅时期。如果你话单一隻鹿咧，得一隻角嘅话咧，系冇可能系喺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 witness 去见到呢一隻嘅生物嘅存在嘅。咁而反而我会更加相信咧，依家其实大家见嘅麒麟咧，其实已经系改造咗或者转化咗少少嘅，因为大家如果将大家你会发觉咧，譬如其实你譬如卓飞，你知唔知道中国四大嘅神兽系边四大？ 狮子啦、龙啦、麒麟啦，仲埋仲有一种貔貅。 其实四大神兽咧，应该就系龙啦， 系 凤凰啦， 凤凰、 麒麟啦， 系 同埋龟。 龟 系啦，咁呢四个咧就是、吉祥最 系啦，即系渣打银行嗰种银纸嗰四只嘢， 嗰四只嘢就是中国四大瑞兽。咁但系其实咧，因为麒麟咧原本系得个鹿嘅样啦，于是咧，但系因为佢要将佢神格化，将佢变成一个更加吉祥神格化嘅样咧，就将佢套用咗好似龙嘅一啲比较威猛少少嘅一个嘅样啊。 系啊，你睇嗰张嗰只龟都系个龙头嚟噶嘛。 系啦，所以你见到其实依家嘅四大神兽咧，除咗凤凰啊，凤凰都仲系一只鸟嘅头，其他嗰三只咧都其实同龙咧嗰个样咧系相似咗嘅，即系拉近咗。咁但系如果你再睇翻真系再睇翻麒麟最原本嗰个嘅样咧，其实佢真系一个鹿嘅形状嘅，即系只不过有只角，其实更加似依家欧洲讲紧嘅独角兽嘅形状咯。 OK。咁样 ，OK 嗱，我哋转个头翻嚟吓，头我哋系咪再讲埋？ 我哋讲多少少啦， 讲多少少呢个 西方嘅独角兽又点样？究竟系啲咩一回事？ 除咗吸，除咗系俾， 仲有日本嘅独角兽 哦，系咩？ 系啦，日本嘅独角兽又点样咧？其实日本嘅独角兽都依家用紧喺某只啤酒嘅牌子嚟嘅，系啦， 大家都知边只，好转头翻嚟，翻嚟第三节 MJ 十三啦，正话就讲紧呢个日本同麒麟嘅关系，包括一只啤酒，大家 啤酒嗱呢个讲少少先吓。首先咧，日本咧，嗰个嘅麒麟咧，其实同中国嘅麒麟都系独角兽，但系咧，足系两种完全唔同嘅嘢嚟噶。日本嘅麒麟咧，系一只凶猛啲嘅一个动物。咁咧，佢全身都系毛嚟嘅。咁人哋咧，但系佢都有独角。咁咧，佢嗰个嘅意义喺边度咧？日本嘅麒麟嘅意义咧，就系在于佢系一个善恶分明嘅一个嘅神兽。咁咧，佢就专对付一啲坏人嘅。 即系凶猛， 凶猛嘅，凶恶嘅，唔系一个喺我哋中国传统嘅一个善兽。佢只不过系假借咗中国传过去麒麟呢个名。用了这个麒麟这个名字去 represent 那只动物，一只独角的动物就叫麒麟。 即可能在日本里面又有一种动物又是独角的。 这个都不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其实呢，日本的麒麟呢就将麒麟的名字和中国另外一个的传说呢，两个是勾埋了一起，变成现在日本独有的麒麟。咁我依家就讲埋嗰个，先讲咗佢嗰个嗰个表征系点样先。日本嘅麒麟嘅表征咧就善恶分明，咁佢系一只凶猛嘅动物嚟嘅。咁而凶猛嘅动物咧就系话 佢见到有一啲唔好嘅人，又或者做咗坏事嘅人，佢知道咗做坏事嘅人嘅时候咧，佢就会用佢头上嘅毒角咧去刺穿嗰个坏人嘅心脏嘅。 嗯。 咁、而呢一个嘅情况呢其实点嚟嘅呢就係、嚟自于中国另外一个传统嘅故事，就係讲緊龙入面有九个仔。 嗯。 而其中一个仔呢嗰、那个名字呢，大家上网埋烦帮帮手查正確嘅读音系点，因为时间紧迫我就查冇查到个读音码。咁、呢 点 写呢就係、九爪边做个坚定个坚。 石坚个坚。 石坚个坚。另外个第二个字呢就是、九爪边做天干地支个干，就是两横一动嗰个干。 好似个千字咁样嗰个干。 但是顶嗰个画呢就横嚟嘅，就唔系一撇嚟嘅。係啦，咁呢两个字呢我姑且有边读边无边读及旁啦，咁就叫做先叫坚干先啦。係啦。咁 实际唔系叫坚干。 实际唔系，未必叫坚干啊，大家麻烦帮帮手上网查查究竟个字正確嘅读音点读。咁呢个呢就系龙嘅其中一字。咁咧，佢就系咧，又系头先我讲嘅，就系、善恶分明，专门对付坏人嘅。咁而喺古代中国嘅一啲嘅监狱咧，都会有呢个嘅动物喺，即系呢个动物嘅雕塑咧，即系呢个龙第我冇记错，应该第三字啊。如果大家翻去查一查，即系呢一个嘅动物嘅公仔咧，有个雕刻咧就会摆咗喺监狱嘅门口嘅。 个样系点嘅？ 个样就好同龙，即系同依家我哋见到麒麟。嘅样系相似啲，就好似一个龙嘅头，跟住有爪有脚咁样嘅一个嘅情况。但系有冇角咧？呢、一个我就要再翻去再查一查。 OK。 咁但系日本嘅麒麟咧，就攞咗独角兽嗰个嘅样，同埋混合咗呢、个头先讲紧好似肩杆嗰个嘅样，将两样捞埋一齐，再将肩杆嗰个嘅职能咧，就摆咗喺依家日本麒麟嘅身上面。 嗯。 所以日本嘅麒麟咧。同中國嘅麒麟咧係有少少唔同嘅， 好正常。日本文化一向都係咁樣噶嘛， 係、啦，就攞咗借咗中國少少嘢 翻嚟，就改少少咁樣。 係啦，就轉咗另一個地方。咁所以大家日本，你會係譬如去到日本見到有麒麟，又或者譬如喺啤酒上面見到麒麟咧、其實嗰個嘅樣咧，可能喺嗰個嘅樣上面咧，同可能喺中國我哋見到好吉祥或者農曆年冇緊嘅麒麟嗰個吉祥嗰個嘅樣咧、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嘅。 嗯，明白。 係啦。 明白，咁呢个就是日本嘅麒麟啦。 嗯， 系啦。 好啦，咁跟住我哋就睇睇独角兽文化，即系大概睇一睇，其实仲喺西方会有啲咩地方有啦。 嗯， 咁其实咧喺讲紧喺西方嘅独角兽嚟讲咧，喺好早其实我哋开始节目嘅时候已经提过啦，就话喺呢一个嘅旧约嘅圣经入面呢已经有提到呢，就话係一啲马有独角就为之独角兽。咁、直至到呢喺喺希腊时期呢就已经有讲到一啲更加多深入嘅一啲嘅解释啦。就係、喺公元前嘅398年呢，喺古希腊嘅历史学家这个叫我拼一拼，大家可以再读返搵返嗰个中文嘅译名，听我有冇译错啊。就係、CTESIAS 中文名呢就应 CTESIAS 係啦。咁、中文名呢就应该叫做黑德西亚斯。黑德西亚斯。咁、佢本身係一名医生嚟嘅，亦都係一个嘅历史学家。咁咧，佢就喺佢自己本书入边咧写到咧，有一只独角兽咧就生活喺印度。咁咧，佢就喺或者南亚嘅次大陆啦。咁就系一种野驴嚟嘅。咁佢嘅身形咧就同马差唔多。咁咧甚至大过马添嘅。咁佢哋嘅身体咧就雪白嘅。咁头咧就会有少少深紫色。咁咧就眼咧就深蓝色嘅。咁前额咧就会生出一只角，咁就有半米长咁长嘅一只角嘅。咁呢一个嘅独角兽嘅形象咧，就用咗喺成个欧洲嘅一个对独角兽嘅形象嘅一个诠释入边啦。咁咧，但系咧，亦都有依家嘅，譬如依家嘅人去睇翻，究竟呢个独角兽系咩咧？有人会觉得吓，佢系呢一个嘅，讲紧系呢一个嘅，讲紧系一个犀牛，即系其实是一只犀牛嚟嘅。 犀牛同只马争好远， 系啦，嗱呢个就系大家可以 question 嘅地方，亦都会有人话佢系国鲸，咁可能系一条鲸鱼，咁但系一个喺海上同一个喺陆地上面， 咁究竟点解会唔会系依家我哋求其即系为咗揾藉口或者揾原因去特登去揾原因去解释，而去揾原因咧？定还是究竟真原本嘅历史学家又或者喺古希腊时期嘅一啲人系咪真系其实系见到只犀牛以为系独角兽咧？咁呢个就要大家再谂。 嗯，但系正如正话，你正话讲嗰个医生啊，即系亦都系一个一个 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佢写开嘅书， 佢系一个出名嘅历史学家，我相信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可以揾到好多佢嘅资料。 但系佢写开嗰啲书系属于都系神话嘅嘢， 唔系 定系？ 其实佢写呢 本系一个传记咁样。 佢写呢个其实就系讲紧风土民情，就类似。其实好，大家如果类似大家睇开一啲希腊古代一啲历史学家写嘅一啲嘢，譬如好简单，譬如以前写个阿特兰提斯等等嘅一啲嘢，其实你好难真系去讲佢究竟系作出嚟啊， 系 定还是系真系佢见过啊，或者听人翻讲翻嚟俾佢听，佢见过一啲嘢，因为呢啲其实喺其实会大家咧，如果研究神秘学嚟讲咧，研究希腊。嗰班，譬如讲紧 Plato 啊、苏拉底啊等等嘅人，佢哋写嘅一啲嘢咧，其实好有趣嘅。 嗯， 因为佢会发觉，就好似我哋依家睇紧《山海经》一样。 嗯， 你会发觉完全系好荒谬嘅一个世界嚟嘅，因为佢哋讲嘅见到嘅嘢啊、听闻，譬如好简单有一个，譬如讲亚特兰提斯先算啦，系全地黄金嘅一个地方，咁顶好多即系充满住金银财宝嗰个地方。同譬如你睇《山海经》，有啲嘅国家嘅人系两个头嘅，有啲国家嘅人个心口系穿窿嘅，即系你系完全冇办法想象点以今时今日嘅尺度系冇办法去想象当时究竟点解会有个咁嘅地方，又或者有啲咁嘅风土人情。 嗯， 而究竟点解依家我哋又好似完全冇任何证据去证明？到呢啲嘅文化，又或者呢啲嘅特质，又或者呢啲嘅生物曾经存在过咧？咁呢个其实系大家我相信，随住我哋嘅资讯息越嚟越发达，越嚟越开放咧，其实亦都系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第时候有咁嘅机会可以去 考证到， 考证得到。咁而独角兽咧喺西方入边嚟讲咧，相信咧独角兽嘅角咧，系可以解任何毒嘅。 系啊，应该系好似系一种药材嚟噶嘛。 嗱，佢哋嘅以前嘅做法咧，就系将毒角苏花，佢哋相信系有毒角兽嘅角啦。因为佢中间系通窿嘅。所以任何嘅嘢咧，摆咗落去嗰个杯入边咧，佢都可以变成冇毒嘅。 哦， 系啦。 O、okay、K。 而法国嘅皇帝咧，到近代皇帝都好啦，佢哋都系相传用犀牛嘅角。即系用犀牛嘅角就 represent 独角兽嘅角，就将啲嘢咧倒咗落去测试嗰样嘢有冇毒嘅，跟住人哋又或者去饮咗之后，嗰件事就一定唔会中毒啦。咁咧呢个就会系呢一个嘅西方独角兽嘅一个嘅最出名嘅一个嘅传统咯。 同埋亦都先前我睇有啲书咧，佢都讲话咁啊。虽然我睇书慢啲啊，即系睇书咧都讲话。譬如嗰啲独角鲸咧，即系一条鲸鱼咁样嘅，咁但系佢个头顶有角嘅，即系呢个真系有噶嘛？ 系啦， 真系有呢样生物噶嘛？ 系啦， 咁佢哋就话啲人捉嗰啲独角鲸咧，攞佢哋个角嚟磨成粉咧，系可以用嚟解毒嘅，系一种药材嚟嘅。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 even 其实中国你其实如果咧我哋讲中药入边犀牛角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中药啦。咁所以其实咧喺你环顾翻全世界嘅宗教或者全世界嘅一啲嘅信仰都好啦，逢系单一只角嘅嘢咧，系特别珍贵又或者特别有疗效。譬如你牛嘅两只角，每日攞牛角又或者攞羊角去做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解毒啊或者医病嘅嘢，反而系对单一只角嘅物件，譬如犀牛角又好，角鲸嘅角又好，佢哋其实攞一只角就去做。嗰、那個嘅解毒或者醫療嘅作用，咁呢個會唔會就係因為獨角獸嗰個嘅信仰流傳落嚟嘅一個嘅信仰呢？咁呢個就要大家去再諗諗。但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咧，就會覺得一樣嘢流傳到咁多年咧，一定係會有佢某個程度嘅基礎喺度嘅。咁呢個如果唔係嘅話，喂，好坦白講，人唔係傻嘅，即係如果我試完之後冇，之後試完之後死咗，然後你再試之後又死咗，咁我相信第三個一定唔會再試噶啦。咁但係呢一個蘇法真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如果呢個傳承 是真的有依据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值得大家再去研究或者深思的。 嗯 okay. 所以变成也都有很多皇家欧洲的皇家贵族，其实他们用独角兽为作为他自己的会徽或者一个家徽。 是 是因为周不时我们会见到一些英国，尤其英国呢，咁佢有啲有啲个盾牌咧，两边就一只系 独角兽 狮子，一只系独角兽啊嘛。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中国香港其实以前都有个咁嘅类似嘅 香港兵 传闻，系啦，唔系香港兵，系香港以前英国嘅时候咪有个会徽即系香港有个港徽噶嘛，应该其实依家嘅港徽就系一个杨志京啦，以前嘅港徽就系有一只狮子同埋一条龙噶嘛， 系， 其实再之前就唔系，应该唔系狮子嚟嘅。 哦，之前是独角兽嚟， 系应该系独角兽，我冇记错，唔系独角兽就一定系马嚟噶啦。 O、okay. K， 就因为有个嗱呢、這个就唔讲啦，呢、這个就系同闹鬼事件有关嘅。 哦， 系唔系又唔系闹鬼事件嚟嘅？应该严格嚟讲，应该系闹动物怪物嘅事件。 哦 ，O K， 系啦，就系嗰阵时就话因为 咁讲啦，咁讲 系讲得啦，咁讲得啦，就因为相嗱呢个就系典故嚟嘅，香港嘅典故就系讲相传喺大会堂嘅时候咧，中香港以前大会堂有一个大嘅呢啲嘅会，即系一个港徽就喺度。 我都好似记得。 系啦，咁咧就相传咧话咧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呢，就会在那个附近呢就会听到马的叫声，即是有马蹄声，咁呢就会四周围走的，就会传到话会食人啊各样嗰啲咁样，咁呢就搞到啲人好驚，咁於是呢就曾经呢就攞条铁链呢就绑住咗嗰隻马定独角兽嘅一个公仔呢就绑住咗佢隻脚，就钉实咗佢隻脚嘅，咁但係自此之后呢就不停听到叫声，即係一啲日马嘅嘶叫声咁样啦，咁到之后呢入英国政府就终于因为顺应民意搞不掂啦，就于是就换咗一只马嘅。 哦，就换咗做 应该冇唔记得咗换咗狮子定换咗条龙啦。大家要翻去揾翻嗰个 中大镬 系啦。咁但系之后就冇事，冇冇事发生过。 系、okay, 咁会唔会系呢一个又系呢个独角兽或者马类嘅呢一个嘅呢啲嘅灵性动物，同香港可能亦都有一个咁嘅典故或者呢个嘅故事有关嘅。系、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啲旧嘅香港嘅故事，就可以揾得到噶啦。 有趣，呢、這个有趣。 系 啦，OK。 所以其实原来独角兽都唔系离我哋好远嘅啫。 吓， 系啊，即系 香港都有啲咁嘅传闻。 系啦，香港亦都有类似嘅传闻咯。 OK。好嗱，咁今日咧，首先多谢忍者啦，咁啊，新蒸头就走上嚟。 冇咁讲，冇咁讲。 神早都仲系捉在抱恙啊。 系，好咗好多噶啦。 上嚟喺度同我哋分享咗呢个独角兽同埋呢个麒麟呢啲传统嘅吉祥物啦，吓，或者一啲古代传说嘅一啲故事啦，咁样。嗱，咁啊，呢度要俾我即系容许我宣传少少两样嘢啦。 好啊。 咁因为灵异学会其实嚟紧好似有个系咪有 event？ 系啦，嗱，因为灵异学会咧就旧年嘅2月28号就正式成立啦。咁我哋嚟紧咧，其实我哋就会筹备紧一个一周年嘅活动嘅。咁呢个一周年嘅活动咧就喺度同大家讲下，就应该会系喺3月4号。3月4号，咁就会一个公开活动嚟嘅。咁呢个活动嘅性质咧，亦都大家唔需要惊，我哋唔会同大家讲鬼故，唔会同大家吓人嘅，反而。咧呢个题目我相当有趣，我就想同大家去研究或者去介绍俾大家听灵异同电影嘅关系。 啊， 系啦，究竟电影我哋点样描述灵异咧？灵界究竟咁多年入边嚟讲，我哋会唔会有一啲乜嘢嘅转变？又或者喺个构思上边或者喺设计上边有冇唔同嘅地方？究竟以前嘅鬼片同依家鬼片有咩唔同咧？咁我哋咧就会请到一啲都几星级嘅一啲嘅嘉宾咧，就会嚟讲解嘅。咁就会同大家又睇戏啦。一路同大家讲解究竟他们当初创作这些电影的时候究竟会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的、特别的一些想法或者依据着什么的传说又或者一些传闻 去做这些事呢、这个呢我们就会初定呢就会在3月4号的夜晚7点半呢就会在这个香港电影资料馆里面进行这个活动的。详细的宣传呢我想会过完年到了我想一两日之后啦，咁我就会 kick off 开始去做唔同嘅宣传，会就话俾大家听点样去买飞啊等等嘅情况。咁呢个嘅价，呢、這个门票咧就等于差唔多一张戏飞到嘅价钱嘅，即系贵少少啦。系啦，即系因为都要俾翻即系可能我哋都要预备翻啲食物啦，又或者俾大家。 总之就 贵过一个人去睇戏， 贵过一个人去睇， 就平 过 你同女朋友去睇戏， 平过。咁呢个价钱非常之相宜，大家就可以一晚。咁之后，譬如完咗之后，亦都可以同我哋啲嘉宾倾下偈啊，问下问题啊，咁样。咁呢个就系啦，作为我哋一周年送俾大家嘅一个嘅活动咁样咯。 吓，即系魔案呢啲喺文化上高嗰个。嗰、那個嘅即係佢嗰個研究啦，多過你真係話去、去睇。 因為其實我哋個會嘅目的就係，我哋唔希望去人哋再對靈異呢樣嘢有誤解，反而係抱住一個真係去研究同埋了解嘅心態去睇靈異各個範疇嘅嘢。正如我哋今日講嘅嘢，亦都係靈異範疇入邊嘅嘢，但係你唔會覺得恐怖啊？ 係有趣咯。 係啊，即係因為，但係呢樣嘢，如果你去睇，其實。靈界跟我剛才讲的奇轮其实一样的嘛、我们听就听得多，不停有不同的传说或者传闻、但是究竟怎样去用，有什么历史的证据或者一些文献的记载，究竟怎样去看这件事，我们怎样去挖回这些资料再重新研究，或者透过一些实验，或者透过我们反复的测试去做一些研究呢、这个就会、我们会来紧会跟大家做更加多的。 只不过呢、就因为奇轮呢，我们就没办法走上山那里去找香港亦都唔会揾得到噶啦，顶笼俾你揾到野猪同大蟒蛇嘅啫。 系， 你见到 野 猪 同大蟒蛇都可能会少少、 你见到黄鲸咧，你都要去买六合彩嗰只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就话、另外灵界嘅咧，就可能容易啲去有容易接触到，所以我哋就继续研究呢方面嘅嘢啦。 系啊系啊， 系啦、啊。嗱咁啊，跟住嚟到呢度咧，就又要我哋要感性一啲， 系 咁去宣传咧。Kio 咧喺我哋圆网台咧。咁我哋欢迎嘅 Kio 咧加入我哋圆网台，因为咧 Kio 就会即将， 我相信吓亲大家喎！如果加入 圆网 台，系 啦，咁又同鬼怪冇关 系，冇关嘅呢、這个。 咁呢个就系一个纯感性嘅音乐节目， 系啦系啦。咁我就希望透过介绍一啲我自己中意嘅一啲嘅歌啦，咁亦都可能大家未必喺电台又或者喺电视度成日会听到一啲歌，咁、我就会拣选一啲歌咧，同大家去 line up 翻究竟你哋之前发生过嘅嘢，又或者你今个每一个星期每一日面对到嘅嘢，究竟有冇一啲歌系可以勾起你哋呢啲嘅回忆，又或者大家同一齐去重温究竟每一日你哋发生嘅事有冇一啲好 remarkable 嘅嘢、然后我哋透过一啲嘅歌去令到你当时嗰刻嘅心情更加能够更加回味嗰刻嘅心情。 咁我呢个呢好有趣嘅，我同阿忍者即係同阿 Kio 一讲话、有个咁嘅，佢话想开个咁嘅节目，咁我话喂好啊，咁我就不如电话联络傾啦咁。咁佢第一句说话呢，佢唔係喂卓菲亚咁，佢唔係嘅，佢第一句话你放心啦，我开讲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唔系呢把声。 系啦，咁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咧以后听忍者咧就忍者，简单听 Kio 咧嘅节目咧就 Kio 音乐嘅节目咧就会系另外一把声。 嗯，那个名咧就未定出嚟嘅，咁但系咧呢个可以 promise 你哋咧系一个。好舒服嘅一个、即係一个感性纯感性嘅一个音乐节目啦。 係啦。 咁我哋又可以窥探下灵异学会嘅忍者背后啊，另一个忍者另一个係一个 Kio 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同我哋分享一啲好唔同嘅音乐啊，正如即係话 Kio 都讲过啦，即係嗰啲音乐係你唔会成日听到嘅，即係唔会係你一开亲电台开亲收音机你都会听到嘅节目。即係嗰啲音樂可能係一啲你可能未聽過嘅音樂嚟。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音樂啦、 最主要就係、聽歌之餘，仲要大家帶大家一齊去感受一下首歌入面真正嘅感覺，又或者點樣去令到呢首歌同你產生共鳴，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地方。 好期待啊！呢、這個節目啊，咁而家就我哋喺度 努力 策劃緊啦。咁樣咧，跟住應該。等少少时间啦，跟住就会上噶啦呢个节目咁样，好嘛？ 好 嗱，咁今日咧就多谢阿忍者啦，就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呢啲咁嘅有趣嘅故事啦，咁样。咁我哋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咧你一定要听啦，因为下个礼拜咧就系 MJ 十三 Season Break 之前嘅最后一集啦，咁跟住就会 break 啦 ，break 几耐咧？下个礼拜先讲。下个礼拜先讲俾你听，咁题材咩咧都系下个礼拜先讲俾你听。好啦，欢迎大家啦，多谢大家收听 MG 13，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